现在这个时代灾难很多，心要定下来，心慌乱非常不利啊！有很多人说灾难来的时候会死很多人，怎么死的？吓死的，心慌意乱啊！这些人平时就心浮气躁，到灾难的时候心慌意乱，真的是被吓死。如果心清净，心是定的，心有智慧，那很平安度过，确实就没事。清净心太重要了。做无为师，无为师现在迫切需要，怎么样安大家的心？在这个地球每一天传来的灾变，自己能够如如不动，最好的意念就是一心念佛，把阿弥陀佛带在心上，把极乐世界带在心上。灾难是共业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幸免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最后一念叫阿弥陀佛，肯定佛会实现啊，决定不要怀疑。如果命不该绝，你还走不了，走不了就要学菩萨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积功累德了，将来往生的时候品位高深了。你能够常常这样想，你一点都不畏惧，你心就是定，这个定心就是三昧，常常前众生心要安稳，要念佛。我们修净土的人，还有人业障深重要念地藏经的小和尚，有没有必要？没有必要。没有必要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信心，他对净土没有信心，他就需要。对净土没有信心，这就佛号不灵。如果他真有信心的话，不必啊，一句阿弥陀佛不得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抵一万部地藏经，只有超过没有不及，真的不是假的吗？其实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，难行不是对普通人说的，对菩萨说的，菩萨那么多，无量无边，毕竟相信这个法门的菩萨人数并不多，一百个菩萨里头有一个相信的，不到啊，万分之一了，十万分之一了，相信的，不相信的多啊！啊，为什么不相信？理想讲不通，哪有多便宜的事情？他们修行成果要无量劫，受多少辛苦，你怎么一下就成功了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谁都不相信，你佛讲的那些他也不相信，他是要坚持走他那个辛苦的道路，他相信的，所以这叫难行之法啊！你看看这个法门，只要信愿持名，下至十年就得往生。这个十年就有讲究了，这下是最少的。有人说 临终时念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临终一念都能完成，最后的一口气咽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生发好。可是这桩事情千万不能侥幸。有人看到这个经文，哎，我临终的时候十年就往生，现在何必念？那么你要想一想，临终十年他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头一个，头脑清楚。你能保持你临命终的时候头脑清楚吗？这一点难了。你看多少人临命终时啊，年岁大了，老人痴呆症，临终的时候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，那这个往生就没把握了。最怕的是这老年痴呆症，这个对修净土是非常严重的障碍，绝对不能有啊，头脑清醒，不糊涂，不迷惑，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念佛同修提醒你，如果没有提醒忘掉了，你去想别的东西去了，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。这个机会是真是分秒之争啊，时间很短的。有人提醒，提醒你，你要真相信，你真干，这些条件具足了，就真信真愿意去念一声佛号，念十声佛号，行，跟弥陀这是第十八愿相应，再决定的事。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念佛念到生死自在啊，那就真有把握了。我什么时候想走就走啊，我想往生阿弥陀佛就来了。寿命不寿命没关系啊，有寿命不要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这是叫真有把握。我们看到古人有很多做到的，现前人也有很多做到的，我们亲眼看到，亲耳所闻，不是假的。他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你要晓得原因在哪里。他真放下了，我还没放下。问题确实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必须把这个世界放得干干净净，连这个身体都丢掉，何况身外之物？这个世间拉拉杂杂，随他去吧，别再管了，你才真能受得了啊！还想管一管的时候，那就坏了。你就去不了了，又去搞六道轮回了啊！那就铸成大错特错了。但是这些事情都在平常，天天在训练，在锻炼呢、啊。平常不锻炼，临时想放下没那么容易。你的习气根太深了，那真放不下。平常就要放下，对人对事对物就别认真啊，可以有一个认真，你把所有一切人事物都看成阿弥陀佛，这个人真好，一切人事物通是阿弥陀佛，通通是大菩萨， 啊，把我们的境界慢慢转变，转变过来，把我们的菩提心引发起来，菩提心天天增长，也就是对人对事对物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，如无的心，不迷啊，绝对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不受它影响，我们这样往生是真有把握。要认真，要努力，好事要做，但是这个好事当面往生是不难做。为什么做好事有的是机会，会往生就有的错，下一次那就不晓得到哪一世哪一劫才能遇到，这个可不能开玩笑。但是这一次这个机会呢，一定要把它牢牢抓住。什么好事我们也不干了，我们每一天的好事就是学习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我们的好事。极乐世界同居净土，超前利见不可思议，前就是前知，超越了，见就是你的见地，你的见解也完全超越了。超前利见是什么境界？用梵语来讲就是大般若般。用我们这段经文呢，就是常寂光。超前利见是如常寂光了，妙之国位，这个境界不可思啊，是什么？第六意识你达不到，不可以意识说，你没办法说，你说不出来，所以是言语道断，心神出灭，心神出灭是不可思，言语道断是不可以。宗门大德所谓的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你们也去喝一杯，这水是热的是凉的，跟你说凉跟你说热都是很模糊，凉到什么程度，热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自己亲自尝一口就知道了，尝一口自己也说不出来。科学家用了很笨的方法，温度计去测量一下，这是很笨的方法。佛下入这个境界不需要温度计，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他说不出来，说出来你不懂，只有同样境界的人才懂。是呢，十方世界之所无，故为千经万论所同赞对，这是变化了啊！极乐同居十方世界只有这一处，别无分店啊，找不到第二家啊！我们一定搞清楚，所以千经万论没有不赞叹。莲花在大乘表法用的很多，代表呢出污泥而不染，连生在水池泥土里面，这个泥土啊代表六道，六道是染污，它的茎是生在水中，花 开在水上面，金身在水中代表清净，花开在水上面呢代表染净，两边都不染。泥底代表六道，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它的花呢开在十法界之上，染净两边都不染，它表这个意思。莲生泥中啊，代表不是众生，六道苦难众生啊。出水花开啊，代表菩萨离垢清净啊，不但离开泥土，也离开了水啊，它开在水的上面啊，所以说是离两无故。这些地方呢，我们都应当要学习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染净不能放下，不善的人就好比是泥中，善良的人修学佛道的人就好比是在水中，身心清净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呢？像莲花一样，不急不离。莲花要离开它们，花就没有了。但是，也不把泥、不把水放在心中。善恶两边都放下，真正修行人绝不舍离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境界在磨练一个人，能不能成就全看你接不接受磨练，接受磨练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，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，在死之前告诉过你，我成佛之后我会第一个度你。为什么？你成就了我忍辱波罗蜜圆满功德，分心生起贪念就毁掉了，逆境啊，有一点怨恨呢、也毁掉了。所以佛给我们讲经教学，真正功夫在什么时候用呢？就在生活当中。而生活当中最重要是人事环境。所以经上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善人生欢喜，恶人也生欢喜，这叫功夫成就啊！菩萨为我们示范，那这个人喜欢看到我们就欢喜，我们多给他相处啊，多给他讲经教学。如果这个人见我们就讨厌，我们就回避他，不要他回避我，我回避他，让他慢慢感悟，回头说你得去感化人呐、你得行呐、成就我们无量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证菩提。如果我们不情意的喜欢，不合情意的讨厌，这完全是犯法，天天学经教都没用处啊！为什么呢？与我们的心性没有感应，我们依旧生活在烦恼习气当中，那怎么会成就？ 真正成就的人一定跟还原观上的四德相应。这个四德是总原则、总纲领啊，它包含全部的戒律。第一个叫什么？随缘妙用。随缘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妙用是妙用是不着相啊，前面讲的无住不住，无住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，心干净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不执着，不分别。你的心在这个地方培养出来，清凉自在，这叫功夫啊，这叫真修行，会修行。那不会修行的，外面风吹草动，自己就受不了了。人家赞叹你，我就非常欢喜；别人回报你，哎呀，要生多少天的闷气，这怎么行？全被境界转了。那佛在经教上常常教菩萨了。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。怎么样转境界？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转境界了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他转你，就是你转他。他转不动你，他就被你转了。这就看个人定功了，看个人的耐力了，忍辱波罗蜜了。啊，所以常常想到莲花，看到莲花像莲花一样的高贵也，不住不住。往生同居便是恒生上善土，这还得了吗？这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。我们看念老的不是往生同居便是恒生上三土，正位不退呢，以及圆正三不退，这一句话最重要了。圆正不是分正啊，圆满正的了。圆正三不退是谁呢？是化身菩萨了，是十道土的菩萨了，同居跟方便土都做不到啊。可是在极乐世界往生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同居土也是圆正三不退。这个法门真的是究竟圆满，学习这个法门就是学习大圆满。这个一点不假，这一步精通了，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历全通达了，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无量界来宣讲无量无边经典，你也愿全通。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归结到最后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佛号功德无与伦比。前清乾隆年代慈云灌顶法师他说过，一个人造了严重的罪过，无名十恶造全了所有经论，那个方法都救不了他， 所有的经忏忏悔法也忏不了他的罪业。这是什么吧？这还有一法能救他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他的业障。没人相信啊，所以对敬宗的信心啊，大家都想我幸福，我相信，信的程度很薄弱啊。境界一现前，马上就转变了，好像念佛没有感应，那赶紧换去念咒，那去求神仙。这信心就没有了，所以没有效果。坚定的信心，你看宋朝云科法师坚定的信心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、那什么至诚感动，真诚的心啊，阿弥陀佛谢谢了。我们这个信心不坚定啊，麻烦在此地啊。以为还有一些方法比这个方法高，比这个方法来得快来得好，总还以为有这些。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。以前李老师告诉我，99%信，还有1%疑，就不能成功。那1%疑就把你的心全破坏了。这李老师的话了，我们得好好想想啊，我们是不是100%圆满的信心，对他毫无怀疑，这个感应就非常明显。如果有一丝毫怀疑，问题就出来了。过失总在自己这边，佛没有过失，经教没有过失，法门没有过失，方法没有过失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论是善是不善，总是自作自受，自己对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啊。我们学这部经，学这个法门，最后能到达什么地步？最后能证得妙觉果位，能其如常寂光，圆满大般涅槃。虽然正在就近的佛果，念念菩提群生，我成佛之后为什么？是为一切众生。这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成佛呢，成佛是为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度众生的愿才达到究竟圆满，不成佛度众生的愿不能圆满。成佛是为度众生，众生就是自己啊，自他不二。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理解了，承认了，不怀疑了，我们能够相信这句话，在经教里面学到的，这叫解悟，这不是证悟。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，可以试试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正悟， 他这个法门特别，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其他的一定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真放下了你才能得到性德的作用啊！这个法门不需要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。所以前面念了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圣德难思，佛恩难报。你不知道恩德，报恩德的心发不出来，你真正知道你才会发得出来，这个心发出来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现前就得到现前加持，加持你对这个经典甚深的义理啊，你能看得懂，你能够听得明白，这都是佛力加持。没有佛力加持，这里头甚深奥义我们看不出来啊，听也听不懂啊。啊，通通都是得佛力加持。魔就是杂念，就是障碍。经论上常讲四种魔，四种魔里面最重要的五阴魔，色受想行识，五阴啊，色是肉体，有肉体，你说你照顾它多麻烦。去折磨自己，去高级的凡夫不要身体啊！老子就是一个好例子。老子说：“吾有大患，吾有身。要没有身多好啊！没有身多轻松啊！这身没有了，但是还有受想行识，无色界天。”没有身，有受想行识啊，我们称之为灵魂呢、啊，那还是折磨。如果受想行识都没有了，多好啊！啊，受想行识可不可能没有？可能，成佛就没有。把受想行识还原了，还原是什么？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性德。自信里头本有的，离了之后就变成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就带给我们的折磨啊！我们看到许多人忏悔，内心里头很痛苦，那他不是从肉体，没人打他了，没人鞭他了啊！内心你们那么痛苦，那是五阴里头的受想行识的。烦恼是魔，是魔，还有个天魔，天魔是外面来的灾难，那我们讲经讲的自然灾害，佛家称之为天魔，这四种魔用什么方法相处？哎，一句弥陀，真能相处。这妙极了啊！无论是精神上是肉体上的灾难啊，只要一接触把它通通放下，一句佛号提起来，它真能解决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提起就自然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加持力量有多大，完全看我们自己的真诚心。就印度所说的 一分称斤得一分价值，十分称斤就得十分价值，百分称斤就得百分价值，完全跟称斤斤成正比例啊！没有称斤心念得不到价值，但是念总比不念好啊！那个价值的效果就是说你妄念不会起来，那是效果啊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不管念时间多长啊，一个杂念都没有，那是佛的价值。我真有一点都不假，是通常我们讲妖魔鬼怪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我们周边，就是我们周边常常接近的这些人物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子女跟父母四种缘，你想想看这四种缘什么性质？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尤其是亲情难断啊，那头一个魔障啊，那亲信啊，那你不能自在啊，你不能得清净心啊，那你常常有惦记，常常挂念着，把个佛全部忘掉了，应该要挂念佛啊，要惦记佛啊，那你怎么惦记你的家人是就完了，惦记家人搞六道轮回啊，搞什么呢？哎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，报恩报怨嘛，讨债还债就搞这个啊，你对他非常亲热啊，啊，对阿弥陀佛很生疏啊，那是外人啊，没放在心上 啊，所以你不能往生。阿弥陀佛天天希望你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你也有这个意思，可是你搞错了啊，你执着这个亲情，亲情就是第一个大魔，因为他与我们修往生净土做障碍，他来为难了，作对，他就是不让你去啊，是总而言之要认识啊，我们喜欢的人是魔，我们讨厌的人也是魔啊，讨厌的什么叫你生嗔恨心，嗔恨心就叫你堕地狱，啊，他把你往地狱拉啊，你喜爱的人啊，生欢喜心贪念，他把你往过轨道拉啊，贪嗔痴吗？是魔鬼畜生地狱吗？这不是把你往好地方拉了，这把你往坏地方拉了啊！所以这种事情只有真正学佛的人他才明了啊，他才有很高的警惕啊，这个念头起来，古人讲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就迟啊。念头才起来，立刻就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古大德的两句话好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就迟。就是什么？一句佛号提起来就，一念那个贪念恩怨，那就是魔。啊，不管什么人。总之要知道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有一个好办法，把所有的人呢 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，亲人是阿弥陀佛，冤家也是阿弥陀佛，哎，见到都是阿弥陀佛，不生贪念，不生嗔恚，这个方法好啊。这个方法要用熟，要是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，功夫就得力了，功夫也得力，生死自在啊。现在这个世界因果报应好快啊！啊，太明显了！啊，只要我们稍稍冷静一点观察，你就都看到了。啊，心浮气躁的人看不到，心地稍微清净都看到，果报就在眼前。啊，真的是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摧伏一切魔君，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详细里面讲的很多。啊，总的原则就是顺境，不起贪念，逆境不生嗔恚，啊，顺境起贪念，恶鬼道。啊，如果是过分了，就变成地狱道。逆境里面生嗔恚，这很容易啊。啊，不知不觉了，全都堕地狱道去了。顺境我们感恩，逆境也感恩。为什么？他来考验考验你，看你修行功夫啊够不够，你能不能忍辱？不能忍辱，那就算了。你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该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。啊，真有功夫呢，魔就退了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啊，他老人家在往昔修菩萨道，修忍辱行，遇到格离王，为格离王割下身体，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奇耻大辱啊！忍辱先人的心好啊，心善行善，无缘无故受这么大的侮辱，凌迟处死啊！任何人都无法忍受，没想到他完全接受了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，一直到他命中，最后还告诉格离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，他的话兑现了，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，乔成如尊者就是当年的格离王，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啊，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启示，了解这一段事实真相，回报我的人，感谢他；侮辱我的人，感谢他。占我便宜的人，坑我拐我骗我的人，感谢他，做还债相；陷害我的人，感谢他，陷害到极，你说今天人妨碍你啊， 妨碍你最明显的是名利啊。那我不要名了，名放下了，他就没法子放开了，这叫降伏。那利啊，出家人信徒多，人家赞叹多，供养多，他也造谣生事，把这些人都推走了，都离开了。啊，都以为，哎呀，我这个师父不是个真正好师父，他是装模作样骗我的。我不要你，我也不要你，我也不要人赞叹，我也不要人供养，我就没法子了。只要你有分别执着，我就得其便。你要把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魔对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那到最后就杀害，杀害也敢跟你，像人入仙人一样，那魔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软弱克服刚强啊！如火忍辱的大的，能成就无量功德。啊，不能忍，那就一败涂地呀！啊，在先前这个时代，常常想到忍辱仙人为我们所表演的，我们要深心去体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菩提道上会遇到这些事情。啊。也很可能呢，遇到很多事。啊，佛菩萨早就教导我们如何来对应。啊，不妨碍我们修行，不妨碍我们求生净土，不妨碍我们亲近弥陀。啊，这一生守住一个底线，念佛啊，不准我念佛，不准我开口，我心里头默念啊，他能管得到我外表，他管不到我内心呐。灾难越严重，成就越殊胜。灾难越迫切，成就越迅速。啊，所以种种挫折先前呢，不是坏事。啊，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说，那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。为什么？他叫你快速成就。在最后一个考试，考题非常严峻。啊，不通过你就堕落了，通过你就上升了。啊，落得快，升得也快。啊，能忍，明理，心地清净，心地有智慧，肯定超越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。都会肯定归于神是真正存在的。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啊。啊，确定不是假的。小臣有想我，大臣没有。大臣为什么没想我呢？大臣人认为佛跟魔是一不是二。我以清净心对他，他都是佛；以不清净心来对他，都是魔，佛也是魔。大臣确实做到净身心转啊！所以，一个人在这个世间，尤其在这个乱世，只要心清净，行端正。你就身心健康， 你就生智慧，你样样都能入法啊！去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念阿弥陀佛的心最重要啊！那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，这是度自己、度一家、度这一个地区、度这个地球，唯一的妙法，真实不虚。有佛的地方就有魔，魔跟佛的差别，佛是正念，诸位要记住，正念无念，魔有念，魔有邪念，佛上正法，魔上邪法，这个里头有邪正的差别，邪正差别在一念之间。那往往我们自己一丝毫都不知道，就在那一念之间。那是佛是魔，确实关键在习气。习气，换句话说，掌管了我们的命运。我们如何对治魔境的干扰？魔境有形无形，从来没离开我们。啊，佛没有离开我们，魔也没离开我们。实际上，魔跟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大乘教里常说，一念觉，全是佛境；一念迷，全是魔境。啊，迷悟不同。保持觉性就是佛性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听教诵经。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这是佛境界，天天听，魔都变成佛了。如果我们一天不听经，一天就难保啊，功底深厚的可以保个一两天，时间长久了保不住了啊，无明习气它就起作用。啊，我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就是什么都可以离开，不能离开经本。读经的时间越长，跟佛接近的时间越长。啊，跟佛接近就远离魔外呀，魔王外道，你就远离了啊！如果不读经，麻烦肯定会来啊！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环境扰乱我们，全是邪知邪见，全是违背了 人性、道德、良心，他都违背这些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一天不讲，不能一天不读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天天在外面讲经，老一代的这些大德们，啊，出家的老一代的和尚啊，啊，他们谈到我的净空法师好讲经的。他叫我好讲经，我听的时候，我不是好讲经，我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烦恼习气。啊，这真的，啊，不是好。啊，这个方法老师教的，有沉船。乘阳诸佛功德经里面讲，文明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文明后头一定接住思修，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明了，对于阿弥陀佛有认识。有正知正见的，当然你下面就有修啊，就是什么修正错误的观念行为，业心念佛啊，这肯定的嘛。念于宗时一心心要，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这个时候一心念佛了，念不忘事，念佛是正念，不能忘记，不能舍掉，令其得见，你才能够见佛。念不忘舍，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念佛不间断，念念相续的意思。阿弥陀佛带领大众来迎接你，我们知道人在临命终时冤亲债主都在这个时候来讨债啊！你杀了他的讨命债，你欠他的在讨钱财，这就是魔的起变啊！在这个时候他都来了。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在临命终时啊，这个亡人告诉他旁边家亲眷属说，我看到某人来了，他站在门口，所说的呢全是他所认识的亲朋好友家亲眷属过去的啊，先亡的都看到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地藏菩萨告诉我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，变换他的家亲眷属来诱导他，来带他走，不是真的呀。带他走了，他跟他算账的，来索命的，来讨债的。佛在经上要不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但是这些事情我们看得很多，是真的。亡者在这个时候啊，应该是 临终两三天，这种境界就出现了。啊，出现这个境界，顶多两天，他就走了。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说的很清楚啊，那就是魔啊，他在等你了。啊，如果是念佛的人，临终的时候佛光普照，这魔都没有了，都远离了。啊，魔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他见到佛来接引你，这些冤亲债主不但不找麻烦，他找不到麻烦，他也欢喜赞叹，他也希望你成佛之后可以度他。那么就要证明，只要是往生的人，佛一定来接引他。念佛人往生，阿弥陀佛决定来迎接。啊，不可能是佛不来迎接的。这个我们信得过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们的念才叫正念，正念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感应道交丝毫不爽。念佛人临命终时，佛没有来迎，决定不能走。家亲眷属来诱惑你，那是冤亲债主。还有，如果是魔王外道，他会变现佛菩萨形象来接引你，这不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临终的时候见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药师如来了，啊，真有啊，是不是他的接引？决定不是。你平时不念他，他怎么回来？见到的佛不是阿弥陀佛，就知道是假的，魔来接引。这个一定要认识。还有临终助念的人要帮助他，他要看到，哎呀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，立刻要知道，决定不能跟他去，要提醒他，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去，这个话最重要了。如果不提醒他，他就跟他去了，那就上大当了。今天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天，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事，自己就明白了。不但不善的事不能做，不善的念头都不能生。啊，我们希望今天一天是做到纯净纯善。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知愚知善，这样什么做法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没有怀疑了，完全肯定了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那我今天一天的时间，分分秒秒我就不忘记念佛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每一天都把它看作最后一天，每一天抓紧这一句佛号不放，灾难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了。无量劫来心目当中所祈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。这种加持我们无法想象，真正叫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你想不出来，也讲不清楚，讲了你也不懂。用比喻来说，能够有一点方法啊，好比你到人道来投胎，你投胎到帝王家，生下来你就是小王子，你就受到皇家那种富贵的待遇啊，那是你的能力吗？不是，老子是皇帝，想的是老子富，不是自己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阿弥陀佛是教主啊，那个世界是他的四十八愿无际修行所成就的，你到那去就享受到了，四十八愿条条你都享受到了，一条都不漏啊，这个佛法多大，受方诸佛如来都比不上。念佛的人福报世出世间没有人能跟你相比，为什么呢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欲界第六天天人啊，第六天天佛最大，他需要的东西是第五天化落天，化落天是变化啊，他所需要他自己会变化，化落天变化供养第六天，第六天都不要自己去变化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变化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享受来供养我们，不是变成第六天了。用这个比喻，诸位想想，你能够知道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啊，弥陀对我们的恩德不可思议，要知恩报恩的。如果你要没有知恩报恩的心，你还是迷惑颠倒不觉悟，你决定到不了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到不了？他不来接引你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你就去不了啊。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亲自看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具备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条件，这个条件是真心切愿真念佛了。念佛不能当作副业，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正经大事。我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就是念佛的。我们这一生只有第一个目标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愿望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第二项我到极乐世界得什么好处？你把四十八愿从头到尾念一遍，那个好处全得到啊，是阿弥陀佛修成了给你享受，十方世界没有的，找不到的。 我们除净土走别的门，我们走不通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。我们求往生这门我们走不通，我们有把握。为什么？那些门真的要断烦恼，断烦恼难啊！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待业生啊！只要我们有能力把烦恼扶住，就能往生啊！扶比断容易太多了啊！怎么个佛法呢？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只要会念。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不管是欢喜啊，是忧虑，还是恐怖，还是怨恨，这种念头一生，阿弥陀佛把它压住啊，什么念头都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把烦恼扶住了，这就能待业往生。就阿弥陀佛需要这个条件，你扶不住那就没法子啊！扶住烦恼，临命终时在扶的时候迟了，来不及了，平时要训练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训练啊，奋进善缘，不起贪心啊，不起贪念心，喜欢那个心那个念头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念经恶缘，这个冲突尘会生起来说，阿弥陀佛都把它打掉啊，通通归的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慧念啊，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像练兵一样的，临命终时是打仗啊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完成啊，四十八愿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，一念神念都能往生。可是平常你不念，到临命终时，你那个五欲七情要是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立刻就到三途去了。能不能往生，是最后一念。平常不用功不行啊，平常不放下不行啊，平常什么都看得很淡，样样能放得下，我们的烦恼就大幅度降轻了，没那么严重啊，这句佛号很容易把它换过来啊，所以一定要放得下，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全是假的，一场空啊，真的你把它看成做梦啊，梦里都得到黄金不会喜欢，起来的时候依然有病，梦里遇到了是冤家对头要杀害你没事，醒过来就也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啊，把这个世界看作梦境，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，看作我们旅行观光来玩的地方，这地方一样东西不是我的。过两天我又走了，不是老家了，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将来我们一样都带不去了，连身体都带不去了，你何必要执着，何必要占有，这种什么都据为己有，这个念头是最糟糕的，这个念头是三途的念头啊！有这种念头的没有不做恶鬼畜生地狱的啊！这叫真正愚痴，没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。今天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情，念佛是我们唯一的一桩大事情，有时间一定要听经， 不听经，不知道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啊，只有真正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晓得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才会欢喜念它，你才念得真有感应啊，教理不通不行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！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欲望，欲望啊，把佛菩萨害了，把佛菩萨变成凡夫了。你看，贪嗔痴慢都从欲望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、学圣、学贤，第一个条件要把欲望降低，不能说你们有欲望，没欲望你不要学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成圣了。啊，知道你有欲望，要把欲望降低，降到什么呢？生活能维持就好了，就快乐了。我们真正想成就，决定不要受外头影响，这个事情很难，非常非常困难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，你去观察，哪个人不受影响？这菜好吃的，多吃一口，这就影响了。那这个不够口味，一块钱不加。不受影响了吗？那别人赞叹了一句，哦哟，好开心，骂你几句，心里就很难过，这就受影响吗？哎，这个就是在考验呢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学佛，我就把境界当作考验自己。啊，时时刻刻要通过考试。啊，这个考试说，怎么样能在境界上不动心？啊，古人讲的经典上说的，以平常心对待，平时平等，常识永远是这样。从早到晚，二六十种。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日日年年，年年日日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你就清净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的心叫真心。你的意叫正意，你的念叫正念。如果还有别的，都叫邪思，都叫邪言邪行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保证你往生。真念佛的人，杂心闲话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人一定是沉默寡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推荐下面的符号不见得，他跟你说话，符号就断了。啊，你有什么事情给他说话的时候，他都阿弥陀佛。听清楚了，阿弥陀佛。听不清楚也阿弥陀佛，清楚不清楚与他不相关啊，他抓住阿弥陀佛，他就能生净土，他往生净土，他一生成佛，他在搞大圆满啊，他搞真的不是搞假的， 啊，所以要万念放得下，这一句佛号才能念得好。啊，如果是放不下的，这佛号念不好啊，功夫不得了。往生不能靠人，靠人靠不住啊。现在就连助念都不保险的。那助念的人说他心不清净，他很着急，哎呀，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啊？听说往生头上发热，这一会摸一下，一会摸一下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烦不烦恼？助念的人要清净平等，你说助念要功德了，修不去道的助念，我相信那个磁场不是往生人所希望的。心浮气躁这种磁场是极不稳定的，在那个磁场里他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呢？这些道理你总得要懂啊，万事总不离理，你把理掌握到啊。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超里都常常劝人，人在临终帮他助念，不要碰他，让他非常安详的走。这个对呀，甚至于祖师提出来，至少断气之后8个小时。啊，可是最安全的呢12个小时。那最好的呢是14个小时。啊，这是判断大概走了，身世离开了。能不能往生？是不是真往生？有2个最可靠的信息。第一个，他临走的时候还没断气，见到佛来接引，告诉身边大众佛来接我去了，我走了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第二种呢，你真心要求他托梦给你，他如果真往生了，他就有能力托梦给你，他到极乐世界去。他要没有托梦给你，那就没去。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才有这个能力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。我们求他托梦，这是感呢，他就有应。虽然没有应，他走得很好，走得很安详，走得很庄严，肯定他不多想不到，这是靠得住的啊，这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要依经教，要依祖师大德这种开示啊来做参考。实在说，走的人有没有往生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这一生自己能不能往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到极乐世界，我往生不就见到了吗？我们看慧严大师的传记啊，慧严大师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，看到连续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一起来迎接他，都见面了。那没有往生就不在啊，所以往生的人都在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要求的是这个，不求别的，绝不扰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这是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的。不要以为我送了好多人，我有好多功德，你还在贪念功德，贪心还没断，名利没放下，傲慢没放下啊，一生的烦恼习气，这个都是自己麻烦的地方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自信清净心里头有没有佛法？给诸位说没有。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，因为众生执着有世间法啊，佛就用一个出世间法来对治你，来应对你。把世间法放下了，佛法就没有了。如果执着还有佛法，你又错了，两边不立了，中道不成啊，中道也没有啊，两边不立，还抓到一个中道，不又离边了吗？又错了，还是有执着啊。你那个执着也不执着了，叫真干净，这心里头一念不生，什么法都没有，那叫切入自性。那叫真得真如啊，这些都是假名，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就错了啊，不执着就对了，执着就错了。佛法是帮助你真如的方法啊，就像过湖，我们用船帮助你过渡啊，到达彼岸了，你一定要把船卸掉，你要不卸掉，你到不了彼岸。没到彼岸它很管用，来用佛法帮助你到达彼岸，到了彼岸了，佛法就没用了。没有一法是真的，包括佛法，佛法所以称之为佛法，无非是去人的障碍而已啊，去执着，去分别，去起心动念呢、啊，是不是执着？凡夫执着有，佛说个空，用空啊，让你把那个有啊执着去掉。可是凡夫有毛病，好，有放下了，把空执着了，又错了。那佛再用一个方法把你这个空去掉，用什么方法？有，那你又执着有了，空放下了，又执着有了，你总是要抓一样东西，毛病在这里，空有两边都不要，都卸掉了，我就抓一个中，这中道又抓一个啊，总是要抓一个，永远去不掉，病就在此地啊。什么时候真的就真的明白了，真放下了啊，诸佛菩萨 示现在人间。经教里头形容他们叫游戏人间。那他们什么都不执着，那帮助这些有缘众生，帮助他，帮他觉悟。这个觉悟，张家大师讲的很简单，帮他看破，帮他放下。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他就成就了，他就回归自信了。那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对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。真正透彻了解了，心里才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觉。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呐，是我们的真实之际，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怎么样能见到他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就现前了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他在哪里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他全都在，没有他不在的地方。为什么见不到？因为你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。他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是，什么都不是，空无，什么都是才存在，什么相都没有，能现一切相。他现的一切相，你特别执着他，幻想。他不现相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是无，他有无比的能量存在，这个能量能变现一切相。大乘经教，世尊讲了这么多年，就讲这桩事情啊，知识分子在一切大众当中占的比例最大，人数最多，所以释迦世现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在现身说法了。那我们细心观察，他是怎么看破的？他是怎么放下的？今天的科学家，他们研究的成果，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但是还差一个层次，这个层次他上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放下，放下他就成就了。有一等上根人，这种人他不需要转那么多圈，不需要人那么多麻烦，真正上根。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这种人看起来好像很愚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但是他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具足这三个条件就行了。叫他念这句佛号，他完全接受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这个不容易啊。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 他也不问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真干了。两年三年他真往生了。这种人不是上上根人，实际算上上根人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一般讲，应该是凡圣同居土下三根吧。不一定，说不定他是十宝庄严图上上根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总在语言不同，有善根有福德，语言不一样，遇到的缘殊胜一下就上去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看到一个慧能大师，那是上上根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你跟他讲什么佛法了，他不怀疑啊，他全部都接受了。你说那还得了吗？全部都接受了。他接受不是迷信，他不是糊涂，他真清楚真明白。这个历史上有例子，古时候有，现前也有。现前我们在同学当中也常常发现有这种人。成就不可思议。这说明是理上讲得通啊，事实上真有这个例子在啊。阿弥陀佛，累劫阴险，普度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圆成佛道，他的善巧方便不可思议。我们怎么个学法？那完全是自己慧心去体会。这个东西，因于道断，心行出名。全在一念处，就是一念不迷这些。佛法尤其是大乘，全在觉悟。阿弥陀佛的方法无比的善巧，他总是把一个人帮助他向最高层次去提拔，而不是把你放在下面慢慢慢慢给你提拔上去，他不是的。这个就像父母对于儿女，希望你快快成就啊！佛爱众生，比父母爱子女，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！佛是真的，佛的恩是生生世世啊，父母的恩是一世啊，那里都有情执啊。佛的心没有情执，佛的心全是智慧，真是智慧。